是在飘远去，两眼合上朦胧的泪，但愿是冷漠潮水，看透了世事缘去，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。多少个梦已累，多少次再失去，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。愿你今夜别离去，在我依稀的爱里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，不管有没有允许。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。多少个梦已累，多少次再失去，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。愿你今夜别离去，一刻美丽是错对，不管有没有允许。愿你今夜别离去，但你匆匆的告退，那披星戴月前尘里，为了伴着谁。是错对。